朝鲜咸镜北道北部灾区新建或改建的学校日前开学，各地学校的开学典礼12月1号分别在当地举行，有内阁副总理李竹武等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干部、教职员、学生、家长和建设者参加。开学典礼后，干部、教职员和家长参观了学生上第一堂课。